大家好，我是毓民，我而家要喺度宣布关于毓民喺 My Radio 嘅节目直播同埋重温嘅安排。喺直播嗰部分，我嘅节目包括毓民踩场、毓民踢爆、毓民回客室，都会喺我嘅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亦都会喺 My Radio 嘅 Facebook 专页直播。新嘅加多一个就系 YouTube 黄毓民频道都可以睇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后呢，可以喺呢度按订阅，係咪咁呢，你就可以睇到毓民喺 My Radio 嘅节目嘅直播。仲有毓民嘅 YouTube 频道，你可以睇到过去八年黄毓民喺立法会嘅发言全纪录，非常之精彩。记得要订阅毓民 YouTube 频道。 点样叫踩到红线呢？请问动不动就红线？ 咦，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 系啊，我睇紧毓民踩场啊。 哦， 唉，不过我都担心紧，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会，呢、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过有样嘢千祈唔好忘记喎。 上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度交月费嘛。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线。 好啦，第二节咁啊，又要卖个广告啦。咁张国荣呢首啊，为你钟情啊，咁啊就系啦。咁咧就仲有几日嘅啫。咁啊，去到12月31号之前咧，都系啦。嗱，总之咧就系货呢个咧，月费啊，唉，赚啲噏错啊，月费啊，咁啊，月费即系月费支付计划咧，俾我哋本土最前线咧，咁啊一至五是但一晚一个咧，咁啊如果最高嘅交月费嘅观众咧，咁啊听众咧，咁啊可以咧就得到呢一只啊张国荣啊85年出嘅为你钟情大碟，咁啊都系啊，咁啊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货金啦，咁样，咁啊头先咁继续讲啊，其实屌你唔系净系讲佢嘅，我只不过想讲一讲，喂你依家你香港嗰個抗爭形式，即係一路以嚟都係其實好咧 ，exactly 啊，郭兆傑呢一類嘅埋去做某一樣嘢，破壞咗踩界或者破壞咗少少啊，可能我焚燒基本法咁樣樣，燒國旗咁，古思瑤燒國旗坐9个月，你做呢啲，喂呢啲喺行為藝術上面，肯定係行為藝術嚟㗎啦！呢啲屌你老尾閪你！如果你真係要達到目的嘅，你應該係去屌去啊東橋英基撞嗰個位，屌燒鳩佢神主牌㗎嘛！你或者做啲仲撚激進啲嘅，屌你老尾係咪先？即係就算你去到燒撚咗啊東橋英基個墓啊，哪怕都係一個行為藝術嚟啫嘛，係咪先？咁但係喂，你要知道係依喂你。我想指出嘅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如果你套用翻，喂你香港做呢啲做咗好撚耐啦，你屌你長毛抬棺材，屌你老尾係咪先？你陳旭祥喺保釣號嗰度 命冇埋， 係咪先？唔撚小心命都冇埋，咁其實喂咁唔撚通你阿陳旭祥真係落海屌你乜？游完水上翻嚟冇事，跟住屌你個釣魚台俾撚翻你咩？冇啦，可能噶嘛？呢啲係咪藝術嘅嘢？戒撚咗佢啦！即係我想講，即係以阿郭兆傑呢一單嘢以此為戒，啱唔啱啊？擺撚到明個攞鏡頭，頭先嗰啲八卦嘢真係屌當花邊新聞講嘅啫，係咪先？好撚老實。咁但係你成件事嘅本質，你就係過去攞鏡頭，然後就又要有少少鑊，又唔好太撚個大鑊。一太大鑊咧，佢哋就熬底噶啦！屌你好啦，又作撚到又咩縱火啊，終身監禁喂！咁屌你，依家人哋唔撚告你縱火啊，係咪先？ 依家人哋就係唔撚管你縱火啊！咁你喂以你嘅邏輯，屌你老味，你應該係收咧啲日本仔錢嘅，屌你老！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屌你老味，以你嘅邏輯，一定係收咧啲日本仔錢啦！如果唔係點會告你咁撚輕？一本應縱火噶嘛？依家係咪傾好偈？唔撚可以咁撚樣噶嘛？依家個環境就係依家因為屌撚緊你泛民咯。喂，點撚解要同你哋切割啫？喂，因為你哋仲係崇尚緊呢一種。 行為藝術 噶嘛，而且亦都有啲香港嘅本土派係戒唔撚甩嘅。屌行為藝術嗰啲，我以前做好撚多啦。我屌你老母，我帶隊去屌去大埔站嗰度，屌最極李思燕係咁屌指跟住佢係咁打到共產黨。咁如果你話喂咁呢啲阿法嗰啲係咪行為藝術啦？係嚟噶，擺到明係攞鏡頭嘅嗰啲，係咪先？即係你。即已經是冇噶啦，已經即我想講就話，喂，點解要同你切割？我哋要切割埋依啲咁嘅行為咧，已經要 即係其實有個過程。咁每一個人，即係個社會，如果係太平盛世嘅，你做呢啲嘢可以有效嘅。 你太平盛世開明嘅政府，咁咪有機會咯。 即係你其實係表達意見，等多啲人關注呢。 即係你好似美國佬做咁，可能會有啲國會議員會關注噶嘛。咁但係屌你做呢啲，屌你老咩？喂，未撚同你割席都已經偷笑啦！依家嗰啲， 但係呢啲嘢而家即係成個政府都 即 係 佢哋日本放火， 即係都滑曬啦嘛！你做呢啲嘢，佢真係當你當睇唔到就算噶啦。 冇啊！佢哋仲未撚明白，所以你佢哋成日喺度話和解，其實佢都未撚明白。根本你舊有你司徒華嗰個咁嘅你泛民，即係司徒華年代你咁你。咁李柱銘都關事啦，咁李柱銘未走啊，咁都可以話李柱銘年代同司徒華年代你定落嗰一種嘅抗爭嘅路線或者反政府啦。其實我覺得反政府呢三個字係時候攞出嚟再擺噶。喂，你依家個問題肯唔肯反政府啫嘛？你肯反政府定唔肯肯反政府啫嘛？你肯反共定唔肯肯反共啫嘛？就好撚簡單啫嘛！你最撚大區分你屌你！你本土派同泛民個區分最撚大嘅區分就係屌你諗乜？你哋唔會屌你打到共產黨噶嘛？標榜啱唔啱啊？喂，本土派係會支持打到共產黨噶嘛？屌你哋，喂你哋泛民口號都唔撚俾嗌啦，係咪先？ 咪商量一下先。啊，有一個唔同意就唔做。 嚇、啊，即係嗱，你講緊個嚇， 我諗都係唔好啦。咁嗰個咧。 我知嗰一次話歐樂軒我嗰單，但我唔記得咗邊一單立法會出現嘅，咁唔好意思，因為我接唔到啦呢一樣嘢就 嗰個巫婆 嗰次係你提一提我咩事咧？如果你想講， 唔係嗰個係一個記者會嘅博咪嚟嘅， 我知係因咩事博咪啊？ 佢咪就係話可唔可以一齊嗌咯？ 系啊，結束一黨專政 ，sorry。唉，大佬，你臨時爆咗，你補充翻啲資料俾我，大佬。結束一黨專政。 嗯。 嗰次嗌唔嗌？跟住喺博米嗰陣就有啲莫乃光嗰啲聲就入咗去，就唔啱啊！即係你講嗰一次。咁啊，唔係即係我唔係話淨係講緊打到共產黨呢個口，我就話你反唔反共啫。好撚明顯，依家你泛民，你屌你黎智英嗰個系統唔撚係噶嘛。咁但係屌你咁，依家如果你要維護本土，係最撚重要第一樣嘢，你就要反共啊嘛。咁你反共啊，即係反政府啊嘛。咁依家你話依家譬如喂，屌你，如果你喺香港，你要做反政府嘅行為，你屌你喂！你好撚簡單，你就咁單單吹雞去做啲簡單嘅聲援行動都做唔到嘅依家。 不過香港即係做得嘢嗰班都好大挫折啦，即係近呢兩年。 唔係啊，你要知道你去到已經係你，就算你唔好講個本土派，你泛民自己吹雞都吹唔響啦，係咪啊？ 加上香港人其實即係都個心都有啲死。 咁當然啦，一定死噶啦！ 因為你付出咗咧，好多人付出咗係冇人認同。 咁你有啲撚樣係一 咁你咧有啲友仔，你本土派嗰啲出去，你可能光復啊嗰啲，屌喂轉頭長， 仲要俾人屌， 長年累月俾屋企人屌噶嘛， 唔單止喎， 俾 friend 屌噶嘛，我呢啲俾 friend 屌唔撚少啦，又話我唔撚願開工咁樣，又話走咗示威嗰啲，喂承受呢啲好撚耐噶啦嘛，已經承受咗，喂咁你話依，喂你最撚重要依家你係一出去就即刻用啲。非法集結啊，嗰啲嚟到拉鳩你啊嘛！咁你話喂，某程度上其實係熬底嘅依家，你係聚唔到人嘅喎！你聚咗咁上下，就嚟冚鬥一鳩拉鳩咗你咁樣樣嘅啦嘛！依家已經係聚唔到人噶，包括政治力量上面喺議題上面係聚唔到人噶，23條一定冇人出嚟。 唔係咧，議會內外都冇人支持你啊嘛！你做呢啲嘢而家 唔係啊！你仲係流露於哦，好撚似。哦，即係我有啊，郭兆基呢啲哦，放火燒某啲嘢，哦，然後俾人拉，跟住咧，哦，政治檢控開始啊，點解要拋佢咁撚耐？哦，然後啊出嚟啊慘啊依家啊佢咧屌乜坐喺咗唔知啲，哦唔知幾耐咁出嚟噶嘛？依家要去選啦，咁屌你老，唔係即係依啲路你唔好再行啦，依啲。 即係我舉個假設。如果而家初一事件再發 生，即係我唔係講緊阿郭兆謙翻嚟會選啊！你記得住啊！ 即係如果初一事件再發生嘅話，連有一個鬱敏喺議會同你講嘢嘅人都冇， 冇噶啦！咁我再講講啦。如果初一 嗰隻嘅人一樣有， 初一嗰單嘢警民衝突嚟啫嘛，唔好成日屌你老自，屌你老自己都膨脹到以為屌你老母好撚勁嗰單嘢，唔好咁啊，大佬！初一嗰單嘢屌你係。是要平反的，那次是警民衝突嚟嘅啫，大佬。那些人判監就判到過撚曬籠嘅，大佬。 即係其實鬱敏嗰篇發言是經典嚟嘅，時日確喪，語語皆忘。而家有冇人敢跟你講啊？唔好話搞到咁大鑊啦。 你而家你去泛民咪係咯？ 即係喂，國籍嘅人依然存在，講呢啲嘅人已經唔喺議會啦。係。 喂，好簡單，喂你。我哋毛孟靜出嚟講嘅嘢同李慧瓊講嘅嘢一鳩樣， 仲有呢班國歌法嗰度。我話呢班仆街係90幾重標準嘅喎，點解你而家唔鬧法國班人啫？ 係啊， 佢做嘅嘢比本土派嘅加強版成10倍。喂，你一句聲都唔出，仲好似覺得好浪漫喎。 係啊，太陽花學運衝撚咗入去，佢哋過去打卡噶嘛，陳淑莊嗰啲。 呢啲啊，舊文啦。 咁唔係，所以其實我一路講你啱啊，你講緊法國黃背心嗰啲，喂，如果你係要最有效就係呢啲方法啫嘛，所以我一路講緊你屌，仲邊有可能唔係戴口罩年代啫？ 仲有啊，人哋冇話見好就收嘅喎。 嗱，你要知道咧，喂，最撚大分別，最撚大分別係控制唔撚到嘅事情啊嘛，要發生。要發生啲控制唔撚到嘅事情啊嘛，而唔係容許你容許你，例如你乳鴿嗰陣時，你乳鴿屌你乜喂點解你學聯可以代表曬全部佔領嘅人去同阿林鄭傾嘅咧？你奠基於乜撚嘢咧？其實好啦，老實，如果你回背打翻去嗰陣時， 形象好啦。 喂，如果你回打翻去嗰陣時，你唔撚傾。你一鳩屌你老母講撚到明係推翻831噶啦，你仲想傾嚟把撚咩？即係你以古惑仔嘅角度，喂，屌你老母係阿成，你爭我 你嚟揾我傾啊？ 係啊，古惑仔角度最撚勁就你嚟揾我傾啊嘛！咁其實嗰陣時係夠 power， 你嚟揾我傾咯。其實好撚簡單啫嘛，哇！成哥你爭我白雞嘢冇撚還，就係咁撚簡單啫嘛，嗰單嘢。咁我同你傾傾乜撚嘢？傾息口啊！你又咧還？ 你攞埋錢嚟先同我傾。 啊！你攞翻咗啲錢嚟先同我傾啊嘛！但係嗰 夠都好， 嗰陣時嘅態度又再埋同佢傾，傾緊又拗撚埋啲無釐嚟拉更嗰啲，又拗撚埋啊幾月幾號嗰啲幾多時決定嗰啲乜撚嘢定俾？我定係唔撚俾。屌你老母閪！你又要喺度講話，究竟你又要講話，究竟個白雞嘢咧？究竟我分6次借俾你又點樣？你講你把撚咩？屌你還定唔撚還？ 但係你連啲釘都冇帶出嚟喎， 係咪先？你連釘都冇撚帶出嚟，咁跟住好啦，屌你！喂，你話奇蹟運動喎，屌你老味閪！喂，嗰陣時屌你老味，嗰陣時係俾你哋佔中三子嗰啲奇蹟咗我哋嘅運動啊！屌你！屌你！條路邊個衝出嚟咪撚講啦，係咪先？林家祥，哇幾撚快！我哋啲推咪真係，所以你真係要交月費啊，大佬！你一講你哋啲推咪員立即揾到圖，你真係你哋唔交月費，真係屌抵你哋爛春袋嘅真係。 男嘅爛春袋，女嘅爛咩咧？ 女嘅老公爛春袋啦， 廢事， 廢事成日講啦，一啲侮辱女性嘅嘢，係咪先？即係我講緊話，如果你打後局嗰、那個本土派嘅形態，本土派形態，喂，本土派係只會得去到尾，只會得選票，係唔會有議席嘅，同你講。除非你 DQ 埋屌你老咪支持港獨啊，或者即係反政府嘅選民咯，你咁撚勁咯，係咪先？ 咁同埋分，如果我只係個人諗，其實冇咩本唔本土派。 其實本土派廢話嚟噶嘛，噏個 字都冇，一 隻廢廢話嚟噶嘛。 其實講嘅嘢係十分正常。 屌你本土派嘅出現就係要你泛民消失啊嘛，仲和乜撚嘢解啫？啱唔啱啊？ 其實好正常嘅一樣嘢。喂，保護我自己的屋企啫喎， 係好撚廢話嚟噶。 係啊， 咁點解啫？ 我見到全世界都冇本土派呢個香港。喂， 因為就係有泛民嘅出現啊嘛。嗯、喂，就係有泛民呢一樣嘢，所以先至再標榜啫嘛。咁你保皇黨嗰啲唔撚使好，唔撚使講啦。 即係因為佢哋用咗太多精力去咩釋放民。 咁同埋好撚好笑噶嘛。咁同埋通常連個政府都係即係嗱，又唔可以賴撚曬泛民嘅。通常連個政府都係會保護本土噶嘛，甚少啦，又唔係完全冇嘅，係咪先？甚少政府唔會本土保護翻本土利益噶嘛，係咪先？ 但係呢個政府就只會有發生一任何中港矛盾就一定 唉，屌你！其實單 一定就係你唔 其實單向中國嘅啫嘛，佢哋嗰個 即係點會係有人嚟你屋企屙屎係我唔啱嘅啫？ 是啊， 我不包容他 單向的嘛，其實講撚到尾，屌你老母閪，你係講撚到尾得兩樣嘢嘅啫，你反唔反？你夠唔夠膽？你反唔反政府啊？都唔係夠唔夠膽啊？你會唔會做反政府嘅嘢啊？你會唔會反共啊？就係咁樣簡單。反共係包括你明確表明立場喎，係咪先？即係好似啱啱講我，喂，我喺大埔咁追擊阿李思燕嗰陣時，屌揸撚住個麥係咁講打到共產黨，咁係講啊，咁但係你會唔會去做呢樣嘢？你會唔會將呢、這個咁？如果你話喂，屌你媽下下喺支麥度講冇撚用，咁以後做街站唔撚使用麥啦，係咪先？喂，我諗簡單啫嘛，你屌喂我係揸住支麥指撚住阿李思燕嗰個街站，佢就係共產黨嚟嘅，佢組共組織，佢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咁啲。咁你做呢啲，喂，呢啲係態度上面嘅表態，喂，行為上面就一撚定係屌冇噶啦，你係黃背心嗰啲噶啦，你係發覺黃背心嗰啲，點解控制唔到噶嘛？你有頭面人物，即係譬如阿成哥，你攞支麥走去，我屌帶撚住幾百人，喂，我當你啊，你依家你吹雞啦，你一吹雞吹咗。吹到一萬人出去，屌出去，你都唔撚夠諗住佢哋喐手啦？點解啊？因為你叫佢喐手，佢哋冇事啫，佢哋蒙撚住面，屌你！但係你大撚鑊噶嘛？ 上身啊嘛？ 上撚曬身噶嘛？咁係唔會做啊？咁點啊？最嬲一年啊，成哥你都係蒙撚住面，咁到時咁有冇人指揮咧？咁實有噶，係咪先？實有啲年紀大啲嘅，屌你做指揮噶。咁但係冇人去承擔責任噶嘛，係一班人去承擔責任噶嘛。咁嗰陣時你咪係，咁咪你咪到時你政府咪做翻啲符合呢一班人嘅要求嘅嘢。咁要做啲乜撚嘢？唔撚知噶啦。 係啊，你話巴黎發生呢單嘢， 係啊， 我哋從來喺新聞片都冇聽過一個咩主事團體啊、主事人物啊、Pierre Jean啊，冇呢啲名嘅喎。 冇噶， 完全冇噶喎， 唔撚需要有噶，真系依家就系要有，就系、是、要有無名，喂，依家就系要有無名英雄啫嘛，你有頭有相嗰啲，你話你咪喺啲政，即係如果你唔講行動啦，咁喂，咁係咪冇頭面人物？頭面人物要同行動完全切割咯，你明白我意思啊？ 即係連話政府同某一班人去商談都冇呢啲畫面喎、 啊。而只不過會有一個人係支持呢一班人嘅，你唔好搞撚錯喎。並唔係話哦呢一班人係我叫出去嘅，唔係咁做，而係話呢一班人個理念同我一鳩樣，咁我依家去選。喂，咁 咁你可能會話：哇，咁你哋行動嗰 part 咪好撚好撚蝕底？咁然後哇，咁出之後出嚟選嗰個咪好撚著數？屌你老味 係， 咁係咁撚樣？ 係噶，你唔通叫蕭東生攬住槍同佢打？ 係啊， 死咗嗰啲人係冇係唔著數噶。如果你咁樣計嘅話， 係咪先？ 呢一系又唔好理咯。 咁但系孫中山嗰陣時候就隨時俾人拉去斬頭噶，咁啊，係咪先？ 係咯。但係好就係啫喎，好就臨時大總統啫喎，唔係嗰個臨時大總統啊。唔好就斬頭第一個斬佢啫嘛，淨係識佢啫噃。你有著有唔著嘅喎呢啲嘢。 唔係即係你，如果你仲係諗住，哎，總之你本土派就要有一個王，即係有一個代，即係要有一個好， 即係認同呢個理念嘅。嘅人幫你 精神領袖嘅係，屌你係唔應該有啲，即係只不過有人出嚟食承擔責任。 本來有嘅，好可惜。 係啊，因為你要知道，喂唔撚複雜噶嘛，嗰個訴求，只不過屌你乜講，依家屌你乜俾佢帶撚到兜圈兜圈兜圈，講到越嚟越撚複雜啫嘛。其實就係有冇得一人一票選自己，屌你都咩想選嗰啲議員同埋嗰個特首啫嘛，係咪先？所以你話咩嗰啲咩獨唔獨立嗰啲，我其實我冇鳩理過噶，唔撚需要。即係你話喂獨唔獨立，喂我簡單啲，屌你全民制憲，屌你其實你真係都憲就已經好撚多嘢自己玩到事噶啦。 其實我都唔係好贊成獨立，我啊贊成歸英嘅。 嚇，歸翻 香港啲人咧，你叫佢管呢啲嘢又係水汪汪嘅啫。 點樣水汪汪啊先？ 其實而家。即係你叫香港人執行咧就可以嘅，你叫佢哋創造一啲嘢出嚟咧，多數都係老土收場嘅。 即係嗰啲新開嗰啲乜局啊，嗰啲 system 全部都係 會係搏咪啊，九唔搭八啊，然之後搞幾年咗，你發覺佢係冇做過嘢嗰種咯。 哦，咁啊，你好 明唔明啊？ 好撚明顯啦。 所以喺呢一個層面，我又唔贊成獨立喎。香港根本真係冇人才嘅喎，我認為。 你又唔係， 其實而家全球招聘人翻嚟管咧就差唔多。 咁梗係唔係冇人才啦？你講喺度好似真係屌緊咗成集。 咁就或者啦，你希望到時有呢啲咁嘅人出現啦， 係咪先？啊，咁你即係最主要即係你好似你講翻就係話喂屌本。本土派，我覺得你本土派，你諗住同呢個泛民去和解，你有呢個諗法，我都覺得係有問題嘅，已經，即係唔好話你係鬼唔鬼先，或者唔好再咁天真啦。係我知啊，佢冇電喺度係咁響啊，屌，係咪先？ 唔係啊，其實你成日講和解，其實和解又為乜咧？ 係和解咗咁點咧？ 唔係咁為乜嘢而和解啫？ 為揾咗 識咗佢咧， 刪撚咗先 ，sorry 啊，為揾咗。我有議席啊嘛， 唔係本土派會有議席咩？ 唔係就係冇咯，所以我啱啱我咪講咗咯。喂， 唔係啊，其實係好撚戇鳩嘅一回事噶嘛。和解咗對邊個有著數啫？ 喂，本土派係唔會有議席噶。 唔係 變撚咗， 和解又好，唔和解又好，對邊個有著數啊？ 嚇， 對本土派有著數咩？你可以而家有一個人行得出嚟選咩？攞到任何政治利益咩？全部有政治利益嗰啲，差唔多有嗰啲入曬去啦。現在還可以有人走出來拿這個牌頭來拿到利益嗎？我不覺得有。好了，和解就是叫你和他和解，那個有著數，他想拿你的票而已，他其實不理你是什麼牌，是這鑊他就斷得那麼硬而已，是這鑊奶了東西他才贏。喂，如果這鑊東西不奶東西，你看看他用不用和解？ 未夠硬， 即是不是啊，這些這麼少少事啊，只是一個位置而已。 雖然輸萬多票，還要是其實是流失了很撚多票， 即係你看看呢班撚人只是少了一個， 未撚夠認，我想去再認啲，即係依個主觀願望，所以我想去新東啊長毛選翻，然後輸獲金嘅咁啊，咁你又知咩事啊？到時 你應該斷咗佢呢條路，佢叫佢唔使諗。不過我哋 你冇得，你冇得搞啦。其實好撚老實講，屌你老味，依家講撚到尾，喂咁。喂，咁打後香港，如果你仲要諗住爭取民主，要有啲乜撚嘢做乜撚嘢啫？我哋好撚簡單，泛民就投撚咗行啦，肯定依家係咪先？ 等佢死咗先。 泛民就投撚咗行噶啦。 其實我覺得好積極啊！你等泛民死咗先。 如果你本土派仲係用翻嗰陣時啲思維，又係要即係 即係將個重點完，將個重點擺喺議席啊個字會裏邊係錯撚咗咯。而我唔係話要完全撤退，而係真係同行動班要有個區隔嘅。你去選選入邊嗰啲，咁但係即係好撚老實，你係泛民嗰一類嘅議員係最撚適合㗎，其實。佢只不過屌你老母，你係你哋泛民，你長期同我哋切割啫嘛，係咪先？ 佢哋選都係有咁講嘅，話結合議會內外，但係就成日講啊冇做到咯。 我哋長期同泛民，喂屌同埋屌你全撚部，即係你新嗰啲冇嬲講啦，你全部你大部分本土派啦，你大部分本土派都係泛民，屌你老母個支持者裏面出嚟噶嘛，變種嚟噶嘛，啱唔啱啊？屌你老尾！ 其實即係我都唔明白，大家其實即係不過可能我哋大啲啦嚇，我哋睇咗三十年，其實佢哋冇變過嘅。 我冇變過呢個廢話嚟嘅就係、是，所以咧你仲走去嗰啲咩啲一百啊上面喺度同佢屌你乜喺度行圈啦，我叫嗰啲做行圈啦，屌你點解我會用行圈嚟去形容咧？屌你老味，喂一上去就直接屌柒佢噶啦要。是不是你老美閪你喂你泛民成個系統我拎簡單啫嘛，喂雷動計劃你拿出嚟講下啦，乜嘢事啊究竟？是不是點解嗰陣時雷動計劃屌佢同實屌佢出咗嚟之後同實質嗰啲真係開票嗰陣時爭咁撚多 啊？即係開講又話禮下於人就必有所求，而家佢有所求都唔禮下於人， 係咪先？ 即係嗰種傲慢啊，係咪啊？ 喂，唔肯係添啊！你喂雷動啊，直頭係乜撚嘢咧？或者係選舉舞弊嚟噶嘛？嗰、那個，屌你老！ 其實係告得噶， 你告得噶嘛？喂，你大撚把嘢數出嚟啦，都唔好講篤灰嗰啲啦，邊有可能啊？即係講到個口都臭噶啦，依樣嘢係咪先？咁你仲走去同佢， 即係雷源都唔夠，仲有一個行動叫區議會嘅計劃。 區議會未有啦，係咪先？ 唔係啊，佢個雷動加強版嚟嘅話， 仲加強版啊？ 嗰叫風雲計劃啊，仲有個哦，嚟緊可能有個風雲計劃添。 唔係你講緊係依家，如果你講講到尾，喂，你本土派你 DQ 緊嘅，跟住你泛民你有議席嘅。 冇噶啦，就算係你都要變過另外一種諗法先得噶啦。 喂，你范國威嗰啲參選補選嗰陣時候，又話要會支持初一二次抗爭者，屌冇影嘅呢啲，屌你好啦，學得明顯你哋鳩噏噶啦。喂，如果你哋肯做，真係肯企出嚟啊，肯企出嚟真係維護翻我哋本土派嘅，即係你話講有陣時講下啲公道説話啫。屌你都唔會咁樣多人反你哋啦！你泛民可能老實，啱唔啱啊？咁有冇嘢補充啊，成哥？唉，我 差唔多啦。 屌你老母閪，部電話真係搞佢唔撚掂。咁啊，完啦，咁下個禮拜五啦，再見啦嚇。